汉语教程第一册上第一课你好一课文 你好 你好 二生词你好你好一、五、八、大、不、口、白、女、马。